起的屋檐，会伤痛已经的未来的变换着天空， 已知的未知的并非是初衷，已经的未来的不需要太多。 Darling， 变成了忘却，或许可以轻松。 当风吹灭了等待，是否可以从容？别用冷漠把心收藏， 我是希望 别用浪漫重复感伤。 已知的未知的无言会伤痛， 已经的未来的需要太多。 但愿变成了牵绊，或许可以宽容。 当风吹醒了疲惫，是否可以如梦？别用冷漠把心收藏， 我是希望 别用浪漫重复感伤。 让爱做主， 让爱做主， 只为最初的坚强。啦啦， 让爱做主，只为最终的方向。别用冷漠把心收藏， 我是希望 别用浪漫重复感伤。